终究我们会发现。 听到的是李健新专辑《无时无刻》中收录 Marina 这首歌，灵感呢来自于西班牙。Marina 这个词在拉丁语中和大海有关，人们又把大海比作母亲，所以李健把这首歌定义为赞美女性的歌曲。今天是七夕，祝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来分享更多和爱和甜蜜和幸福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呢，呈现出一个深陷在爱情中的女子，一脸幸福地凑在耳边说着甜言蜜语的样子。我们来听张靓颖的这首《一心一爱》。 早晚是世界的早晚，爱是你给我的安，关上门摘在你的心上，赖着你理所当然。像礼物自己会表达，心有灵犀的语言，是随身携带的私藏，忍不住想要炫耀的甜。举头望望明月，低头轻轻眉眼，不思进取只思念。你的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抱怨没拥抱我才是终点。是偏见，你对我只能偏心，我不想去见见世面，见世面不如见你。像礼物自己会表达，心有灵犀的语言，忍不住向别人炫耀，却又不想跟别人分享。举头望望明月，低头轻轻眉眼，不思进取只思念。你的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抱怨没拥抱我才是终点。相爱是人们会说的话，谁管他有多肉麻，能够让我上瘾又不过瘾，你说的特别好听。心怎么七上八下的反而很踏实，爱让人胡言乱语的再特别有理，都是因为你。只需州官放火，不许你不爱我，不装的强着装你，只有天敢宠我才有资格管我，我最好比我好的你都看不见。是人们会说的话，谁管他有多肉麻，能够让我上瘾又不过瘾，你说的特别爱不爱我，爱我有多深的爱，每天都想要再多听几遍。还有还有，你到底爱我什么，什么时候爱上的，变胖了变老了变丑了还爱吗。相爱是人们说的话，谁管他有多肉麻，明明天南地北又不押韵，你说就特别好听，特别好听，哦，特别好听。一心之中一爱一爱，就从现在知道 上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画面，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时间缠绕心头眷恋，始终没学会的浪漫变成了一书一番，一而再再而三，看你笑听你生气抱怨，陪你唱在你风景看遍，一而再而三的喜欢你，车烂，记忆长满了苔藓，故事慢慢在沉淀，平凡而自然，云间烟火的鲜甜，不用言说的习惯，时光清浅的温暖，多动人心弦，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 幸福的感觉，都有着用数字来表达幸福的名字。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李宇春的这首《一而三再而三的喜欢你》，就像春日阳光照耀下的嫩绿春芽一样，不负青春，豆蔻年华，大胆的，热烈的，全心全意的爱一个人的好年华。如今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沟通的彼此沟通更加的快捷方便，但彼此的情感间似乎由于太过直接和迅速，少了一些期盼等待的美好。周杰伦下面的这首歌唱出了曾经日子里的幸福感，来听这首手写的从前。 这封信更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的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空染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更多年间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可选，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 在不同的环境下慢慢长大，用着不同的想法看着世界变化，直到我们相遇的那一刹那，心与心的碰触开始为彼此牵挂。浪漫的故事写下了一片片情话，虽然动人的情节难免会有分岔，但因着爱的缘故我就不怕，直到天上来的祝福充满着希望。不管在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像走进了迦南美地，每一处都有甜蜜，布满空气，爱情的真理没有什么能代替。不管在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像走进了迦南美地，每一天沉浸爱里，只写下了一片片情话，虽然动人的情节难免会有分岔，但因着爱的缘故我就不怕，祈祷天上来的祝福充满着希望。不管在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像走进了迦南美地，每一处都有甜蜜，布满空气，爱情的距离没有什么能代替。不管在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像走进沉浸爱里，握住生命，来不及回忆悠悠温馨的爱意。不管在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就像走进了迦南美地，每一处在你我心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刘畊宏2007年的专辑《天使之城迦南美地》的第一主打《迦南美地》，神话中所描绘的流奶与蜜之地，也通过音乐当中所指的幸福之城传递出爱的美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这首很浪漫的歌，将故事写成我们。方文山的歌词和林俊杰的旋律相得益彰，将故事写成我们，就是幸福应该有的样子。 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持续着浓郁，

爱一个人就是给对方幸福，打从心里暖暖的，比自己更重要。幸福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的感觉，并不是物质多少的丰富，而是有关心灵的满足，哪怕是小小的满足，也会有大大的幸福。我们来听魏晨的这首《小小快乐》，收录在他的首张 EP《乐天派》当中。 走在无人的街道，眼角勉强的微笑，没有你在有多无聊，我的思念像种感冒，那里有爱的味道，我们一起去寻找，谁在想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念的感觉真好，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快乐都是你给的，无论走的哪的牵着手，经历的一切是那么深刻，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快乐都是你给的，天涯海角有你陪我走，有你的世界就有我傻傻快乐。怎么去爱我没学好，太多的招式

璃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这只能想象而已。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

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 Music in town。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01零一秒，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刚才我们第一个小时呢，听了一系列的情歌之后呢，第二个小时我们来到榜单旅行，来看看北京方面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我们带来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空降冠军，来自于孙楠和周深的这首《中国加油歌》。听到的是孙楠和周深两代实力派歌手一起为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体育健儿加油鼓劲儿的歌曲《中国加油歌》。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呢，我们中国代表队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本周的中国榜方面出现了今年以来的第一次冠亚季军空降的情况，下面要听到的是空降季军李宇春的《轻浮》。这首歌呢，写在去年年初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隔离期间呢，似乎一切都静止了。这首《轻浮》写的是清新闲适的福气，一种小情小愿小确幸，云舒风来花开，一切都变得更好。 半山一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

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首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默不作声，不离也不弃，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只换了起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 是刘德华出道40周年，带来了这首新歌《奉陪到底》，在中国榜方面空降季军上榜，出道成为演员歌手，当时间的维度放大到40，能够如此长久的屹立不衰，人品艺德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这里是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继续联动我们的主办电台榜单中歌榜，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24名 Laura 梁心颐，来者何人。相比起之前尝试不同的风格，这次回归比较传统的情歌曲风，并且邀请了南拳妈妈昔日的老友张杰担任音乐总监，淡淡的英伦风唱出爱情冷却后最残酷的问话，来者何人。 你是手夹收放自如的才华，我是你未完的花，等最后一笔落下， 成为最美收藏，你却突然选择了遗忘，我变成了笑话，还紧握不放，禁锢在自己虚构的话。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 说的真诚，才能走到幸福的彼岸，才能活得此生无恨无憾。平凡却不平淡，如果没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胸膛玩的像黑，像为爱不再就是没有你牵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燃烧的就勇敢，后悔的晴空有因未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燃烧当初勇敢，让我回到晴空有因为爱。 在因为你所以我之后，五月天阿信以青春为题，时隔半年带来了全新的单曲，叫做《清空未来》，也作为电影《盛夏未来》的主题曲，本周中国榜榜也排在第13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首 OST， 就是平安为电视剧《阿爸一家人》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吉祥阿爸》，在隽永的音乐中唱出对家乡最深切的爱和最真的祝福。本周这首歌在中国榜方面是排名第30位。 青山绿水沐浴巾，

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4:39，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跟大家来看看我们各地主办电台的榜单。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988精彩声势排行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该榜的冠军歌，是来自于容祖儿的这首《烟花季》。 情愿花都不屑，纪念情分会粉碎。 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的容祖儿，这首《烟花季》唱出了在感情中学会放下的历年，通过歌曲一起分享女孩子无论快乐与否，都应该自己选择自己，不依赖别人。在这首歌当中呢，目前是这首歌在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是取得了上榜以来冠军的好成绩。接下来这首歌呢，在同样的榜单上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在全球榜上遗憾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但在988精彩生日排行榜上却是获得了冠军，来自于 Brandon 布兰登和 CC Soul 所带来的这首《只要能够幸福》。 马来西亚歌手 Danny 温丽明的全新的粤语单曲《从匹诺曹的故事》得到了灵感。小木偶在家乡打榜，最好的成绩是达到了冠军，目前是排在第三名。接下来是马来西亚第四名，是魏如萱。今年个人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叫做《Have a Nice Day》，这是娃娃想要写一首让儿子也可以跟着一起唱的歌，舒服、耐听、没有压力，一首很美好的歌。来听魏如萱的这首《Have a Nice Day》。 小心跌倒，看。 怎么看我就忘怎么样，到了月底钱不够花，我不相信只有我是这样，血糖累累，每刻它有点脆，运气的味道杯，喝什么里不对，身材的味道飞，呜 没留下那眼泪，才会多么 张嘴，全世界不理解，其实也无所谓，流过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对不对？ 这是八三幺独特的人设，丧志系励志歌的首部曲。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 A rock can be a star。 这首歌除了之前登陆全球榜之外呢，也在我们各地的榜单当中成绩还都不错。那在马来西亚方面呢，目前是排在第五。好，那听过了这个马来西亚方面的 Top 5之后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期他们的榜单最好成绩上榜新歌，目前是排在第九。这首歌是来自于刘若英在三月份推出的全新个人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叫做《各自安好》。刘若英的这首《各自安好》在马来西亚九八八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是上榜成绩最好的新歌，目前是排在第九。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你收听。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将会在23个小时之后，明天上午10点再次回到空中，小东跟你相约，明天见。 想说声遗憾，说成了悲感，欣慰。